应急自救技能。 一杯红酒微醺的夜晚，你又想到了那些曾经的年少轻狂呢？嗨，我是信，现在是晚上十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魏冲，来关注环球资讯。一项国际性的最新的研究显示，到2030年，很多国家人口的平均的寿命将大幅的增加，有些地方甚至会突破90岁的大关。这项研究是由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的。研究预测，到2030年，韩国人的平均寿命将是世界之最，男女平均的寿命将达到84.1岁和90.8岁。长寿的原因包括了良好的儿童营养的摄入、较低的血压水平、低吸烟率和优质的医疗条件等等。自从去年废除大量的纸币以后，印度政府就一直鼓励国民使用手机钱包和其他电子支付的途径。近日，印度又推出了一种二维码，能让消费者不使用信用卡就可以完成支付。当地的商家可以通过这套二维码生成自己的二维码和银行实现联通。除了当地的一些金融机构以外，这套二维码目前也支持万事达、Visa 以及美国运通等国际信用卡。受干旱影响，巴西黑咖啡的产量今年大幅的下降。为了弥补市场需求，巴西今年首次从竞争对手那里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咖啡。进口的咖啡品质是罗布斯塔咖啡，它的来源地主要是越南。国外一家交通分析和车辆服务公司近日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城市拥堵排行榜，美国好莱坞的根据地洛杉矶名列榜首。此外，去年全球25座最拥堵的城市中，有11座也位于美国，美国也由此成为了最拥堵的发达国家。俄罗斯的程序员亚历山大近日接入 3D 打印机打印并组装出了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著名电影《终结者》里面的角色人形机器人 T-800。 为了这个项目，亚历山大研究了10多年，最后制作过程也花费了大概3年的时间。现在经过改装的 T-800 拥有完整的空间定位系统，还能自学知识并进行人机对话。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公司近日推出了一款重达3吨的机甲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和我们往常理解的人工智能不太一样，它不会深度的学习，而是相当于一个金属外壳，完全是由人掌控。机器人的中心是一个驾驶舱，操控的人坐在里面以后，可以通过各种传感器来让机器人做和自己相同的肢体动作。据制造方的介绍，这架机器人能够以最高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进行奔跑。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星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10点钟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晴，-3到7度，天津晴，-2到8度，上海小雨转阴3到7度，重庆小雨转阴7到9度，石家庄晴-3到9度，太原晴-9到6度，西安多云0到8度，郑州多云转晴-1到10度，武汉阴转多云1到9度，合肥多云1到10度，南昌雨夹雪4到8度。再来关注一下西颗粒物的浓度，北京169，天津164，上海30，重庆22，石家庄24，太原43，

有多天真，就别再隐忍，期待你挽回却拱手让人。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她却不敢叫她再等。你差点再继续缘分，她会遇到更好的男人。 周杰伦的歌叫做算什么男人。要知道男人在爱情面前有很多话可能是说不出口的，比如说像挽留的话之类的啊。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超慢的抒情歌，是周杰伦自己给自己写的词，用自己和自己内心对话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出了他对于爱情里面的不能好好把握的一些元素。周文轩的歌，梁山伯与祝英啊，还有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周杰伦。 你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聚焦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好音乐向全世界发声。 我是霍建华，我在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要我的音乐。 Mr. Radio 音乐万岁，欢迎在星期三小周末的晚上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裴冲。晚上要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存在感，好像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忙着刷一些存在感的人，来自李宇春的歌。 云层飞后天地很宽，疯狂爱你与是过度翻遍虚幻，无辜出世也慢生长，那似少女露出虎牙，电子花车是一诊所，付出的爱无需回收，能量不灭终究 wanted me. White Houses 来自 Birdy 是一位90后的英国创作型的女歌手。北京时间22:21，欢迎继续回来音乐万岁。晚上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志平，90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非常的简单，就叫做专辑一。可是呢，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叫做青梅竹马，迅速走红，很多人也把这张专辑叫做青梅竹马专辑。马上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 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是谁给谁的心藏在深锁的抽屉，是谁和谁的声音留在泛黄的相片里。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但那些魂萦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当我们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谈着爱与不爱的问题，幻想是林黛玉爱着贾宝玉，或是牛郎织女约在七夕。而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 那些我们 志平的歌，叫做《青梅竹马》。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是台湾流行音乐最巅峰、最辉煌的时期。因为在89年的时候，平均每天就有2-3张的新唱片会出现，所以见证当时的这个激烈的竞争度啊。叮当的歌，时间告诉我的事。 谁还在原地接受了雨过天晴，日子像长篇电影，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云淡风轻。时间它告诉我走过荒漠，眼泪会等到彩虹，一尘不染的心受了伤之后会被卷于成湖泊。时间它告诉我所有经过到最后都温柔，软弱被消磨，单纯变成熟，成全着 如同舞台，千姿百态，每个人都在努力诠释自己。新的一年，做更加与众不同的你。我是周迅。 Hello, Moto。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好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北京时间22:31，欢迎继续回来。这是星期三小周末的 Music Radio 音乐万岁。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或许是你在多年前经常会在你的歌单里面播放的一首歌。 叫做亲爱的你在哪里，来自马天宇。 忘了回头的原因，我的爱现在绝迹，你离去如变扬起种种印记，曾经给我的笑容都融在这房间里，人去楼空的上车，一个人追忆。爱你的心却成了最傻的武器，无处可躲，迎着悲伤虐心。亲爱的，你在哪里？我的思念蔓延到天际，就要推开死壁，我没选择坚持的想你。亲爱的，你在哪里？压抑的心没你的空气，让我快要窒息，却无处可去。 结果还是没结果，有何 还要继续迁就。身后，你似乎只想沉默。我猜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无话可说，比争吵更折磨，不如就分手，放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沦落就沦落，爱闯祸就闯祸，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你知道就算继续，结果还是没结果，就彼此放生流沙火锅。爱的时候说过的承诺，爱过以后就不要强求，从此分手不必再回头，各自生活。曾经孤单加上孤单是爱火，燃烧过你和我，如今沉默加上沉默更沉默，再没有什么舍不得。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罗马尼亚。1986年出生在黑海边的旅游圣地奈普顿歌手伊娜，有着姣好的面容和惹火的身材，更有着一副清亮高亢的好嗓音。因为妈妈和祖母都是常在当地俱乐部里演唱的歌手，伊娜从小就喜欢上了音乐，少年时期更对多种音乐风格产生了兴趣。上大学时，他曾经尝试加入罗马尼亚女子组合 ASIA， 但是没有成功。之后他便在一家商场做起了销售助理。2007年，罗马尼亚著名流行组合 Play and Win 的成员 Marcel 在超市偶然听到了 Ina 的歌声，当即决定和他签下唱片合约。在尝试录制了一些歌曲之后， Ina 决定将曲风由流行民谣转为 House 舞曲。2008年底，他的首支单曲 Hot 刚一推出便闯入了罗马尼亚最热100单曲榜，并很快上升到了第五名。之后这首歌的大热势头逐渐蔓延到了法国、西班牙、波兰和土耳其等国，更是在 Billboard 舞曲榜上强势夺冠，让伊娜的歌手生涯刚刚开启就走上了一个高峰。出道至今，他共推出四张专辑，并多次和 Florida、 Daddy Yankee 等多国大牌歌手合作，更获得了包括 MTV 欧洲音乐奖在内众多音乐奖项的肯定，而他也成为了罗马尼亚流行乐坛当之无愧的巨星。音乐国际线，今天就一起来欣赏 Ina 在2015年12月推出的又一首抓耳的电子舞曲《你的力量》。 No tengas la esperanza, que aún conseguirás Con la tempesta passi i siguis pensador, retornarà una vida que havies oblidat. I saps tu bé que la lluita és el camí, és creure en tu, sentir-te esperançat. Tens el poder per tirar sempre endavant, tens el secret que et fa sentir viu. Tu tens la força i la lluita guanyaràs. Tu tens la força, ja ningú no avançarà. Tu tens la força i la lluita guanyaràs. Tu tens la força. Na na na na na na. 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我是文超， 我是舒曼， 全球华语电台共同打造 权威音乐榜单， 直击世界流行乐坛前沿动态。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Hello， 我是 Kevin 文超，川贝派、琵琶派、蜂蜜派，你属于哪一派？不管你是哪一派，我只属于全金派。每天锁定京都电三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用最赞的音乐打通你的耳麦。 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是你朋友不受控那一种，如果只会附和多普通。 我要和你有争执冲突后再沟通，直到争出一条路相通。 地球不过这点大，分给七十亿人，我和你相对焦却又等分。 我的小宇宙中，你的星球绕着运行，不同的性格也契合。 你有你弱小本能。 有我疯狂天分，我擦伤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时分，情有意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相聚的万岁 ，Together forever。 梦想这段长街，就算生意也挥霍，篇幅因为有你更轰动。 别用言语制约，那多破坏幽默，幽默几成长就足够。 轻松动感的旋律和直击内心歌词，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BBF， 也就是 Big Boyfriend Forever 荷尔蒙先生团带来的歌曲，叫做青春万岁。说到青春，这首歌是不是在你的青春里呢？小镇姑娘陶喆。 心中 陶喆早期的作品叫做《小镇姑娘》，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在陶喆的身上是产生了不少的影响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这首歌里面听得出来，有不少非常随性的转音，那重点不是在每一个音唱的都非常的准，也不在每一个字都咬得非常的清楚，而是要用最真诚的自己来面对音乐，这就是陶喆。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叫做《Lady Girl》。这个小时先是这样。 一个人的心跳再快也不喧闹，在黑夜里奔跑，安静的刚好。 一个人的呼叫再久也没人闹，我已经习惯了孤独的美好。 两个人的世界不一定不知不觉中扰乱了步调，期待的越多越会自寻烦恼。既然曾深爱过，就请你再一次抱紧我，忘记我。 纳税，每个人应尽的义务，税收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国防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保护、救灾赈济，都离不开税收。1998年，全国税收收入约9000亿元。 一场历史罕见的 迅速调集30多万官兵，奔赴灾区抗洪抢险。 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50000亿元。 北京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 2015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11万亿元。 2015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依法纳税，国富民强。依法纳税，汇聚中国力量。 晚上11点咯，扔掉乱糟糟的思绪，放松自己，保持平静的心情，才更容易收获美梦。嗨，我是郁可唯，锁定频率，好音乐继续陪伴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魏忠，来关注文娱资讯。汇集了陶喆、林俊杰、辛晓琪、戴佩妮、张宇、李泉等一众歌手的《假如我是罗大佑》巡回演唱会，本月25号将会在台北小巨蛋开唱，届时罗大佑的本人也将以嘉宾的身份登台演唱。鹿晗全新的迷你数字专辑《Venture》昨天首发上线，专辑包括了《如果》和《敢》两首单曲，音乐一如专辑的名字《Venture》，更具冒险和探索精神。魏晨出道10周年的纪念专辑《旅程》今天发布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MV， 这是他首次以记录的方式来拍摄 MV。 一连7天的拍摄记录下了魏晨制作专辑和 MV 的幕后故事。披头士乐队的两位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和林格斯坦尔目前在录音室中重聚了。据了解，在林格斯坦尔正在制作的新专辑里面，保罗·麦卡特尼参与了贝斯的演奏。继 Shape of You 之后，英国歌手 Ed Sheeran 又一首新歌 How Would You Feel 今日在英国的音乐平台上线了。由刘德华监制并主演的警匪动作片《拆弹专家》今天发布了刘德华的单人剧照，影片目前已经定档4月28号在全国上映了。届时，刘德华饰演的拆弹专家将会和姜武饰演的炸弹鬼才展开一场正邪的较量。由科林·费斯、裘德洛和妮可·基德曼联袂主演的电影《天才捕手》近日宣布定档3月10号在内地上演。影片讲述了美国出版传奇编辑帕金斯和天才作家沃尔夫之间的恩怨故事。由张雨绮、张亮主演的公路爱情喜剧电影《不期而遇》近日定档5月19号在全国上映。片中张雨绮、张亮饰演一对欢喜冤家，在美国上演一段误打误撞的爱情故事。根据刘慈欣科幻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在今年5月份开机拍摄，影片是由青年导演郭帆来指导。之前他曾经导演过青春片《同桌的你》，并和李阳一起指导过奇幻爱情电影《李献计历险记》。由闫妮、杜天浩搭档主演的喜剧电影《美容针》今天曝光了最新的剧照，

Lollipop F， 这首歌叫做《电丝》。北京时间23:10，欢迎继续回来。小周末的晚上，这里是没有作为有音乐万岁，我是裴冲。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Chris Brown 和 Tiger 合作的歌曲。来说到这个 Chris Brown 呢，他也确实他的成功是非常的自然啊，当然天赋和实力也必不可少。他也确实证明了这个头脑是艺人生命力有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之一。 You ain't nothing but a vulture. Always hoping for the worst, waiting for me to. You'll regret the day when I find another girl, yeah. They know just what I need, she know just what I mean. When I tell her keep it drama free, whoa, whoa.So what? I wish you best of luck. Now I'm finna throw them deuces up. I'm on some new loot. I'm chucking my deuces up to her. I'm moving on to something better, better, better. No more trying to make it work. You make me wanna say, say bye bye. Say, say bye bye. Say, say bye bye to her. You make me wanna say, say bye bye. Say, say bye bye. Say, say bye bye. Used to be Valentine's, together all the time. Thought it was true love, but you know women lie. It's like I sent my love with a text 2 times. Called cause I care, but I ain't get no reply. Trying to see eye to eye, but it's like we both blind. Let's hit the club, I rarely sit, but pour me some. Cause when it's all said and done, I ain't gonna be the one that she can always run to. I hate liars, love, I'm tired of trying. My heart big, but it beQuiet. I don't never feel like we vibing, cause every time we alone it's an awkward silence. So leave your keys on the kitchen counter and give me back that ruby ring with the big diamond. It is over, what you tripping for? I don't wanna have to let you go, but baby I think it's better if I let you know. I'm on some new loot, I'm chucking my deuces up to herMoving on to something better, better, better. No more trying to make it work. No, make me wanna say, say bye bye, bye, bye. Say, say bye bye, bye, bye. Say, say bye bye, oh, to her. Make me wanna say, say bye bye, bye, bye. Say, say bye bye, bye, bye. Say, say bye bye, bye, bye. To her. Yeah. Look, my shorty always on some like Chicago, so I flip that.And the index finger follow deuces. We ain't got no future in tomorrow. I'm a d- so it shouldn't be that hard to swallow. The other chick I'm with never complaining. She make me wanna leave the one I'm with, Usher Raymond. Probably didn't register. Don't trip, later on it will. Shorty full of drama like gangster Grizzles. I finally noticed it, it finally hit me. Like Tina did Ike in the limo, it finally hit me.I got a new chick, and she ain't you. She Paula Patton thick, she give me deja vu. And all that attitude, I don't care about it. But all that I do for her, you gon' hear about it. Breezy rep, two up,

为你我受冷风吹。 Ray Carey, Dream Lover， 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他从一开始他的出现就用歌声感动了很多的人，纯粹的穿透力，有的时候低吟，有的时候高亢，听完总是让人眼泛泪光，或者是内心隐隐激动。杨宗纬。 别拼命去追究，是什么